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本节目由海外有家特约播出。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海外有家的美国置业顾问，加州资深房产经纪 Kevin。 Kevin 你好。 你好。 Kevin 呢，我们是一连三期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海外置业的几大痛点啊。我们前面呢谈到了对海外的法律政策不了解，那么对购买海外房产的过程不了解，以及维护持有成本高，都是三大首要的痛点啊。 对对对。 然后呢也谈到了对于后期管理以及房屋信息的不对称，还有语言沟通不畅的一些担忧。 是。 那么其实开门说语言是不用担心的哈。那么后期管理以及房屋信息的这方面呢，真的是一个是要跟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 对对对， 服务好有诚信的房产中介和经纪呢来进行合作。那么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多找凯文啊，多多咨询。好了，现在呢我们谈谈另外一些海外投资置业的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变化因素啊。首先谈谈外币市场，应该说这一年多以来全球的外币市场波动是蛮大的，比如说人民币汇率的下行， 对， 美元的强位的攀升，美联储又继续加息了哈， 对对对，又加息，刚加息， 还有像这个英镑的下跌， 对对对， 欧元的疲软等等啊，那么都意味着这一年以来呢，全球的外币市场是波动是蛮大的。 对， 那么 Kevin 你怎么样看好美元的未来走势呢？ 我觉得吧，美元这个还是相对于比较稳定的，这些几大货币在长期来讲都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美元、澳元，比如说欧元，就像这几大货币吧，比如说加拿大，加拿大币， 加元， 加元也是比较稳定的，当然呢客户呢可以选择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咱们放在分散一点，放在其他，购置一些美元，购置一些加币，购置一些澳元，以及购置一些欧元，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总体来讲美元还是比较稳定。其实这个投资人的最好的理由就是稳定，稳定为主，长期的回报的话，以地产来讲，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保守来讲，对， 那么现在货币市场的这种波动啊，你觉得在美元看来呢，你认为还是长期看好美元的这个稳定啊？ 是这样， 那么在美国呢，一般来说啊，作为海外投资来说，其实外币市场的波动对于海外投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比如说现在来讲，如果您在美国投资房产，投资房产，您拿的、您收的租金是美元，只要美元涨，您的投资回报率就会上涨，因为您收的租金都是以美元结算的，然后您收的租金不是说每次都变成人民币，您是收以美元购房，以美元去结算，所以您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去增加您的这个资产，对， 那么好，那我们也谈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所谓的全球资产的配置了哈。 是这样。 那么要想进行这个全面的偏重于地产类的全球资产配置，那么也是要请教相关的投资背景的专家。 对，是这样，因为不是说每一个地产经纪人都能回答上来这种特别特别宏观的问题， 对，他可能会对自己本地区的房产交易他十分的清楚，但是对于全球资产配置他可能未必，就是还是需要相当的专业背景了。 对，您说的很正确，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面对的客户刚开始其实信心满满的，因为我 后面这旧金山哪条街哪条街我都门清，您问什么问题我都明白。 嗯， 但是人家上来问我第一道问题我就傻眼了。 嗯， 第一道问题就是美国房价怎么样啊？ 他问的是整个美国的情况。 对， 但其实跟中国很相似，各个地区千差万别。 千差万别，美国那么大，美国房价怎么样？这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对对对， 这个、起码得说上几个小时，还未必能捯饬清楚。 嗯，是，真的是，其实就是美国和中国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地区广阔，所以地方经济发展也不是那么的均衡。 对， 每个地方的城市特点也不一样。 对， 所以每个地方呢有自己的房产的发展规律。 对，包括每个地区呢它的房产经济跟贷款经济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包括会计师他掌握，包括律师他掌握的东西，他的知识累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您要是知道，您要想知道某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有特点的这个区域，我的建议您还是去问，去咨询当地的这些，比如说您语言上如果有一些 有 问题的话，您可以去咨询一些华人的当地的经纪人，比如说贷款有问题，华人当地的贷款的，哎，这些经纪人，这都是 OK 的。因为就算您问的是关于地产类题，地产类的这些法律上的问题，地产经纪人有些时候也没有办法帮您去解答，因为每个城市跟每个城市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我想 Kevin 的特长呢是对旧金山、对加州、对湾区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哈，毕竟从小在那里长大、 是这样。 哎，比如说我们上次节目做的是关于美国芝加哥的房产， 对， 那么我记得当时的那位房产的中介也是我爱我家的北美区域的董事总经理，他就跟我们说呢，他认为芝加哥更像是中国的广州，无论是从城市的风格还有房价的这个定位来看哈，他觉得很像中国的广州。 对对对， 所以说可能每个地方有自己不同的定位， 是这样。 再比如说像奥兰多，有人说哦，有点像是海南这样一个旅游城市啊、等等哈，但是又不太一样。 对，它又不是特别一样，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特点，都非常有特点。 对，所以作为房产经纪人来说，也是对自己所在的这个地区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 您说的非常对。 而每个不同的地区呢，也有自己的房产交易的一些专有的一些细则哈。 是的，是的。 对，所以 Kevin 呢，就是对这个湾区啊，就旧金山呐、这一带十分的熟悉， 是 洛杉矶十分的熟悉。 对， 但如果要是说起奥兰多的这个房产交易，可能我们要去请教那边专家了，是吧？ 其实我对这边也是比较熟悉。 原来是这么的全能啊。 对，我还算比较熟悉，因为也是在各种的补课，各种的学习。因为如果您要是面对中国的客户的话，他会问什么问题其实都会问到。所以要做好充足的这个准备。现在你要站在最上面去看整个地球。 对，好的。那么我们也是谈到了全球货币市场的波动，到哪里投资啊是最稳定的。刚才凯文也说呢，其实美元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哈。 对。 另外投资美国的房产的话，那么它可能也意味着你的这个投资回报呢都是以美元来结算的，也是一种全球资产配置的一种方式。 海外有家置业服务热线4008-321-321，4008-321-321。 好了，那前面呢我们谈到了投资问题。那么 Kevin 我也知道，像美国前面你也谈到了，像旧金山呐、洛杉矶呀、纽约呀，这个房屋的价格已经是非常的高了。 是这样。 比如说在旧金山，可能房屋的中位价就已经高达80万美元了。 哦，80万买不到。 都买不到了。 对。 哇， 旧金山市中就是旧金山市的话分地方至少起码要准备100万。至少就是，而且买的房子是非常非常旧的。 哦， 如果你要买稍微好一点的话，当然那块也没有什么新房。如果有新房的话，也是非常非常贵，它的物业费就是几千美金每个月。对。 那么以你对美国的了解哈，可能像这些地方的这个房产投资已经不是那么的容易，不是那么的合适了。那你觉得哪里更好呢？ 其实我这里有一个列表，是美国主要城市房价的同比增长，是大概是16年8月份左右，然后现在可能有一些更新。第一名呢其实是咱们以城市来计算，就是第一名是奥兰多，大概是在 11.9%， 第二呢是波特兰， 大概是在 11.7%、第三是西雅图是在 11.1% 左右、这里要说一下，西雅图现在买房子非常非常难，房源非常非常的少，而且竞价往上攀的都是 20%30% 甚至 50% 往上地钱、可能也买不到房子、所以在西雅图可能买新房会稍微容易一些、对，买二手房非常非常难、对。下面第四呢就是 Denver 大概是在 8.8%， 达拉斯是在 8.1%， 迈阿密就是刚才我跟主持人也聊过的这个迈阿密是在 7.1%、休斯顿呢是在 7.0% 左右、旧金山也就是我比较熟悉的地区、6.7%， 还是比较高的、洛杉矶是在 5.8%、拉斯维加斯 5.3% 左右、亚特兰大是在 5.2%， 波士顿是在 4.1%、芝加哥也是同样在 4.1%， 华盛顿是在 2.3%、纽约是在 1.8% 左右、对，所以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了一下，大家心里可以有个概念，大概什么地方的房价比较高一点，增长比较高一点，什么地方房价是稍微低一点、当然这个列表呢是同比的增长，但是呢如果咱们考虑是都是房价涨，当然咱们也要考虑房价跌、但是这里呢很多地区呢的抗跌呢会比其他地区会好很多、比如说纽约、它非常非常抗跌，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以及西雅图、这些地方抗跌是比其他地方要强很多很多很多的、这里上次呢就是经济就是次贷危机的时候跌了很多的地方呢、这里就可以显示出来 率先领涨 就是、可能就是奥兰多比较多一点、波特兰也是比较多、拉斯维加斯这个跌到快100%了、就是您建个房子您可能都卖不到您的这个建房的这个价格、建房子比如说10万块钱您可能还卖8万块钱、对，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是上次08年的那场次贷危机、所以有些地方它就是抗跌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但是这些大的城市的华盛顿 DC 啊这些地方它还是非常非常抗跌的。 好，那你也谈到了这样比如说像西雅图哈，你说这个二手房已经是房源非常的紧张，几乎就买不到了。 对，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买的人多 哦，还是需求很旺盛。 它有一个 supply， 一个 demand，有一个需求，一个供给。这个是美国政府是不会过多的干预这个的，这是按市场的规律。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西雅图呢，颇受华人喜欢。首先呢它是离加拿大很近，然后有些亲戚的来往啊，然后有些可以去加拿大去玩啊，而且这个城市呢新兴的一些很多的这些软件企业都是在这个西雅图，比如说微软啊 ,Bill Gates, 就比尔盖茨他家就在那儿，特别特别大的豪宅。然后比如说几大的房地产商其实也是在那里，我们所熟知的这个 Redfin,然后以及 Zillow, 大家应该已经听过，这些比较大的这些房地产经纪公司都是在 base 在这个西雅图，它的软件啊现在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快的。对， 而传统工业也很好，比如波音公司 是 在西雅图啊， 对对对、Amazon 好像也是在西雅图有个特别特别大的厂。对啊、大家就是西雅图这个地方还是可发展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所有很多开发商就是往那边去调动资源调动资金去开发新的这些楼盘、现在西雅图据我了解有点像一个小的旧金山、有点像一个特别小的旧金山，因为旧金山的西谷当然没有办法就这个没法比这个体量就不一样、但是旧金山整体包括早上上班的堵车问题啊还是人还是比较多的、对， 城市的活力是越来越展现出来的， 对对对，是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谈谈长租房和短租房这个话题哈。那么在美国是不是不同的区域有的地方适合于做长租，有的地方适合于做短租，那么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做长租，长租短租它的资金回报率为什么又差异很大呢？ 是这样啊、比如说吧，长租的话有些长租的房子是一些公司去买的，公司去给你钱去租这些房子，这些房子给谁住呢？给这些过来比如说旅游的公司的这些其他部门过来其他地方过来的这些人临时居住的房子，比如说他有一个 project, 他要两个月才能做完，他给他找一个临时住所、然后呢比如说来 interview 来面试的人 就是也让他体验生活，再给他一个房子，在比如说在湾区，旧金山的湾区，你就体验一下旧金山的这种感觉这种呢就比较好一点，因为你这个房子可能是空着， 嗯， 但是呢一直会有租金来， 嗯， 对， 嗯， 而且呢往往这些地方呢它的租客的素质稍微高一些， 哦， 对，因为它的这些底薪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然后比如说进这些软件公司的底薪可能都是8万-10万左右的， 嗯， 都是非常非常年薪8万美金左右，非常非常高，它不愁说这些人交不起这个房租， 嗯， 对，这个长租还是比较好的短租呢主要是游客， 嗯， 在美国哪儿的游客比较多呢？大峡谷那边游客比较多，黄石公园，然后包括那个瀑布， 嗯， 北边那些大湖，这些，包括你要是游乐园的话，那就没得说，主题公园特别多的话， 嗯， 但是赌场特别多的，那肯定就是拉斯维加斯了，这就没话说了。但是主题乐园公园比较多的就是奥兰多， 嗯， 它也特别特别多，6600万这个旅游的人就是每年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这种地方做短租呢往往是比较划算，是因为它冬天的时候北方的人，就北边的加拿大啊，就是北边的这些纽约的，太冷的话它是整个家都过来，亲戚朋友一起过来， 嗯， 租一个这种短租的别墅， 嗯， 一起过圣诞节。 哦，有那么6个房间、7个房间的， 是有6个房间，你要多一点的话，可以刚才跟您说过有14个，有14个房间、15房间也有这种房，但比较少。 啊， 哦，对，然后大家一起租过圣诞节，而且奥兰多的这冬天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嗯， 对，这种地方呢，短租好的时候出租率可以到100%。 嗯。 就是一天都没有钱， 嗯， 一天都没有钱。然后而且呢中国人在那块投资去买这个房子呢，比较好的地方呢它的淡旺季是不抵触的。 嗯， 中国的淡季往往是那边的旺季， 嗯， 那边的旺季往往是这边的淡季， 嗯， 所以您这边如果是旺季过去住您的房子， 嗯， 刚刚好那边是淡季， 嗯， 所以 也就是说像奥兰多这样一个城市可能最热的时候6月、7月、8月是它的淡季是吗？它很炎热，因为是这个原因吗？ 它有放暑假的时候， 嗯， 这也是它的旺季，对，这也是旺季， 嗯。它淡季是什么时候呢？ 它淡季可能就是刚过完暑假， 哦， 就是比如说，哎，一月份， 嗯， 就是刚过完那个 Christmas， 完了以后一月份， 嗯， 我们这边正好是哎新年可以出去， 嗯， 那边正好回去上班了， 嗯， 对，正好是不抵触的， 嗯， 所以。这个短租呢您是可以上网去预定您自己的房子去住，这个是不用花钱的。 嗯， 这个呢算下来它的在个别的地方吧，这些投资回报率呢可能会高达10%左右。 嗯， 保守一点8%-12%都是有的。 嗯， 嗯， 海外有家置业服务热线4008-321-321，4008-321-321。 那刚才呢 ，Kevin 也是谈到了啊，短租房，比如说像奥兰多，那么它呢就是非常适合于做短租房， 对对对， 出租给游客，这跟城市的特点也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啊。 你说的很对。 那比如说像短租房需要频繁的来换这个游客， 对， 那这时候就是不是更需要一个所谓的中介和经纪管理公司来帮助你管理房屋了呢？ 是这样，有很多的房屋管理公司， 嗯， 这个就偏向于酒店式管理了。 嗯， 酒店式管理公司，他们会从每次的这个房费中抽%，有抽10%，有抽15%，有抽20%的。 嗯， 然后还有需要每年花一个年费去给他们做一些广告啊什么的。当然，他们会打扫房子会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像酒店式的管理。然后这些管理公司的话是非常非常多的，在奥兰多当地。 嗯， 当然呢也有稍微好一点的，也有稍微差一点的， 嗯， 这是当然价格实际上就完全显示出来这个它的服务的品质，但是一般来说的话是在15%-20%左右，他要抽取这个佣金 管理的费用。 而且呢大家其实可以，我们其实算了一下，您如果是全款付的话，全款付买这种不管是30多万一直到50-60万的这种短租的这种度假别墅的社区的话，您的这个入住率只要达到大概20%-25%左右， 您就可以保本了。 嗯， 对，您又可以 cover 所有这些 cost， 每年的这些 cost。 嗯， 但是呢，我们用另外一个数据去证明说，奥兰多这个入住率呢，这个整个这个入住率是在60%-75%。所以间接的证明你完全不用担心说你这房子会租不出去。当然说你做一些加分的项，比如说用一些星球大战的装饰啊，或者说我也不知道小孩子现在喜欢什么东西，说 Adventure 就是什么超人的这些装饰啊，在家里啊， 可能会给你的房子增值，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 对，然后呢，照的照片要更特别好看的话，您的这个房子的出租率可能会更高，对，租的价格也有可能会更高。所以这其实就是您的一个酒店的，就是您用一个小的酒店， 像是买了一个小酒店似的哈。好，那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也是谈到了美国购房的一些具体的特点哈。那么也谈到了外币市场的波动呢，对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啊。那么也是，其实在这样一种波动的环境之下，大家呢还是要寻找一个更加稳定的、可以长期投入的这样一个市场呢来进行投资。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谈到了有很多的海外投资客呀，对于租赁市场呢还不是很熟悉，到底什么样的房子适合长租，什么房子适合短租，两者之间的投资回报率又如何来计算等等啊。还有就是要谈谈房屋出售变现的问题，那这个呢可能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哈，就 是 我们要退市的时候，那么这个房子是不是好退也是很重要的。 是这样，一般来说呢，这个就不是问题。一般这个问就不是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任何的市场条件下，只要您开出的价钱合理，您是都是可以 接到买家的。 而且不像其他国家，不像国内，就是您在贷款有贷款的前提下也是可以把房子卖掉，不需要把贷款还清，这个是别人把钱进来以后，他的那部分钱会 cover 您的这个贷款，然后结清贷款以后再理清，您拿到钱可能不是您整体房价的钱，可能是刨去贷款该付的钱等等，然后您拿到这个套现，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就是在于什么时候卖更好。比如说您那是学区房，那肯定就是在准备 入学的时候， 入学之前，入学之前 六月七月， 但是您在一月份就要开始准备了 啊， 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比如说您下一个房子您要去住在哪里，这个您就要考虑，先找好了。当然说您有好多的房子，那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您没有很多的房子的话，您要找好下一个房子，您准备住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房子，你要什么时间节点去卖，然后怎么去布置，怎么去装修，有没有东西需要修，等等等等的包括谁帮您去卖，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 如果这个 选择什么样的经纪公司帮助你卖房， 是的，选择什么样的经纪人去帮您去卖房啊？他的这个包括他的知识面，包括他的人，就是 人脉 到底能不能迅速的帮您去转手，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之前呢可能需要去面试好几个经纪人，去最后去决定说 到底我托给谁， 包括卖房的这个价格，也是由这个经纪人跟您去沟通。有经验的经纪人的话会把这个整个这套手续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没有经验的经纪人呢，那真是您自己要花很多时间了。当然您可能付他的钱不是付得特别多，但是呢您自己要操心的事儿就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建议一般的客户的话，如果想卖房的话，找一些在这个圈子里时间比较长的经纪人，他知道这些各种各样 的 渠道啊、细则啊、法律啊、时间节点呀、包括选什么样的买家，这个都是要很多经验去支持的，这个工作不是说上来就可以做。所以这个还是要， 所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选择非常重要。 那么因为在美国可能也会有很多人都说我是有这个证的，有这个房产经纪证的， 对， 但是呢有这个证和你有没有多少经验也是两回事， 这是两码事。 对，所以说也不要光被这个证所迷惑了，还是要找一个有既有资质同时还在这个行业内部有着丰富经验的专业的地产经纪， 对， 来帮助大家啊，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是这样， 做好这件事情， 是这样。 好，今天非常感谢开文一连三期啊，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海外投资几大痛点的问题哈。一个是对法规的不了解，对房产交易的过程不了解，